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到陈忠和在担任中国女排陪打教练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陈忠和自述： 既然选择远行，就要风雨兼程。我的组队思想是以心为主，以心促老，因为我把着眼点放在3-4年以后，所以以心为主是很重要的前提。队伍成长需要周期，这道理人人都懂。我的训练指导思想十分明确，也十分简单，那就是老传统两严一大，即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坚持大运动量。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种多样的训练手法，不断提高队伍实力。一支队伍天天要训练，老一套办法会练疲了，要不断翻新，不断变换，尽可能的保持新鲜感。我的阵容组合主要包括提高全队的往上高度，调整队伍的年龄结构，培养过硬的思想作风，打造全队的战术特色。说白了，就是精雕细刻，全面为主，一切为2004年雅典奥运会做准备。我选择集训队员主要从4方面考察，看队员的拼搏精神和思想品质，看阵容配置需要和个人特点，看队员的发展潜力和预期水平，看队员的身体素质和抗练指数。队员一个一个确定以后，我按既定思想开始训练和磨合。2001年4月中旬到5月底的首次集训，我的想法就是打好基础，先用年轻队员，通过训练进一步观察他们的特点，以便进一步磨合，着力定向培养。眼下这些年轻队员身材条件和个人潜力都不错，他们的技术需要时间来精心打磨，主力阵容的形成更需要时间来填补功里数。使用新人肯定是要有代价的，我何尝不想早日出成绩，争取胜利，证明队伍，也证明自己。可是不可能只顾眼前成绩而放弃长远计划。我的目标是必须打好2003年的赛事，先取得2004年奥运会入场券，而后保持队伍实力稳定上升。如果能在这几年时间内不做大的调整，那么这支队伍就一定会走向成熟，大有作为。在我的理解中，队伍的高度主要体现在往上高度，当然高度不是唯一的标准，标准是高快并用，技术全面，年轻能练，运动寿命尽可能延长。一支球队的主力阵容仅6名队员，选准一个人就是成功1/6，选准3个人就成功了50%。基于此，我反复考虑推敲，精心挑兵选将，力争不走弯路。使用老将为主，现在可能好过渡，可将来也许就是失败的遗憾。 如果以发展的眼光取人，目前可能风险很大，可日后也许就是成功。我不断警示自己，我的目标是今后而不是现在，千万不能急功近利。以我仅1.77米的身高经历，我对现代排球身高的制空权最有切身体会了，应该也是最有发言权的人。所以当时我狠下一条决心，舍弃了另外一些二传技术比冯坤更好但高度不如他的二传选手。这下子带来的压力可真大，外界纷纷评说，有人甚至说陈忠和有眼不识泰山。我坚定自己的看法，人总是会长大的，技术总是会不断提高发展的。一般情况下，高个子队员的小球串联技术和难度不如小个子，但是我认为这只是教练训练办法和时间的问题。通过特别训练，队员是可以改造、可以挖潜、可以提高的。严格训练的前提就是严格管理。我多年琢磨出的体会是，队伍的管理比训练更重要。队伍管理的首先是纪律约束，是思想教育，是训练质量。所以在重建队伍之初，我们队就制定了一个国家女排管理细则。细则规定极严极细，近似苛刻，在27个条款中涵盖了队员吃穿住行各个方面。后来有的媒体说，可以说没有这27条军规，也就没有中国女排2003年的世界杯夺冠。这种说法我是同意的，因为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就会影响到全队训练，而训练不好，一切就无从说起。现在我把这些细则规定写在下面，以求共勉。一，教练员、运动员在训练时间不得接打电话，不得会客，手机、寻呼机一律不得带进训练场地。运动员中午休息和22点以后必须关掉手机。二，教练员、运动员在训练比赛时必须按规定着装，不允许佩戴任何饰物。三，运动员在训练场上要绝对服从教练员指挥，有问题和不同看法，课后与教练员交换意见，不得与教练员争吵，更不能够顶撞教练以及擅自离开训练场地。对于不服从指挥和违反本规定的运动员，视情节轻重处罚。第四条，运动员应该不折不扣地按要求完成训练计划规定的内容，凡没有完成计划的要补课，补课时应该积极配合教练，保质保量完成补课内容。如运动员有抵触情绪或不认真完成补课内容，视情节按第三条有关处理办法处罚。第五，运动员在训练比赛中应团结互助，相互鼓励，不得埋怨、责怪、争吵、打闹，也不允许谈论与训练比赛无关的事情。第六，爱护场地设备和器材，课后及时整理存放，保持场地干净整洁，将喝过的饮料瓶等丢弃物自觉放入垃圾箱。七，注意个人卫生，保持衣装整洁，打扮得体，不得穿奇装异服、袒胸露背，不得留奇异发型，不能染发，不能带与身份不符的事物。第八点是，一日三餐必须按规定时间就餐，不得暴饮暴食，也不得挑食偏食，更不得盲目减肥缩食，以保证体能以及营养需要。第九点就是，党团组织每月一次例会，组织学习，加强思想教育，有针对性地解决训练比赛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第十便是开展谈心活动，教练与教练，教练与队员，工作人员与教练，工作人员与队员，队员与队员之间应开展经常性的谈心活动，交流思想，互相帮助，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第十一条，加强业务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争做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第十二条，做好伤病预防，加强自我保护，配合队医做好伤病的恢复和治疗。第十三，文明就餐，杜绝浪费现象，吃多少取多少， 不许抢吃抢喝，要互相谦让照顾，做到吃有吃相。非特殊情况不准将饭菜带出食堂，不能不分时间地点场所吃喝，比如行走、乘车、训练、比赛前后。第十四，节约用水用电，不准在宿舍内乱拉电线、乱装插座，不准使用电炉、电锅，更不能够在宿舍、会议室等公共场所做饭。第十五条，运动员待人接物要有礼貌，注意个人修养，提高文化素质，杜绝骄骄二气。头一个骄是骄傲的骄，第二个骄撒娇的娇。还有第十六条，保持宿舍卫生环境，做到干净整洁。外出训练、比赛、住宿，要保管好自己财物，保持房间整洁干净，体现良好的修养，爱护公共财物及卫生。十七，外出训练、比赛时就餐，由值日队员负责全队列队同行，必须遵守统一规定的时间。第十八，比赛中替补队员在准备活动区要集中全部注意力，始终观察场上情况，做好随时上场准备，给场上队员加油，不准东张西望、说笑打闹。第十九，处理好球迷关系，对球迷要热情礼貌，但不准球迷到队员宿舍，也不允许球迷搭乘队伍用车，不能够因球迷的事情牵扯精力，影响训练比赛。二十，体现团队精神，队伍出发和归来，没任务的人员要送行或者迎接。二十一，领导接见或参加各种活动及开队会时，队员要认真听讲，全神贯注。二十二，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二十三，无论是训练、比赛或其他集体活动，必须严格遵守时间，每迟到一分钟扣当月训练费100元，同时罚全体队员课后加练10分钟。二十四，运动员不许吸烟喝酒，发现一次罚款500元，严重者开除国家队。二十五，运动员因自己不慎造成非训练比赛致伤，影响训练比赛者，每课时或场次半天罚款100元。二十六，运动员在集训期间未经允许，一律不准在外住宿，严禁留宿，违者除进行批评教育外，罚款1000元。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带他人进入宿舍。二十七，遵守作息时间，正常情况下晚10点熄灯休息，中午按时休息，不准看电视、打电话以及从事其他与训练比赛无关的事情。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和每日中午未经允许不得外出，违反者处1000元罚款。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可以说管理细则连教练员都包括进去了。我们的想法是，教练应该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队伍管理最怕法不治众，一旦有人突破规定，就可能形同一纸空文。俗话说，思想要先行，丑话要先讲。所以为了让队员有个良好的思想基础，在训练比赛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见缝插针，为队员准备了一周的特殊军训教育。军训教育的目的就是想培养队员令行禁止的作风，为技术训练开个好头。队伍管理是一种非下功夫不可的事，也是一件经常性的工作，为此全队花了许多心思，军训也一直坚持了下来。2001年在郴州，队员在训练前安排了军训，我们都脱下运动服，换上迷彩服，开始军训。练习科目以队列练习为主，辅之部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我觉得军队的队列训练是一种最为实在的纪律训练和精神训练，它培养的是一往无前的集体英雄主义，锻铸的是一个钢铁群体。全队还举行了正式的旗前宣誓，让每个队员都站在国旗前宣读自己的入队誓词。我想树立一种举队上下为国拼搏的氛围。我们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队伍组建之初，在郴州参观了贫困山区的月峰乡小学。那里的小学生至今还是自己背着口粮上学，一周只从家里带一瓶咸菜下饭，几个人挤在一个铺上睡觉。我想，应该让队员们了解农村，接触贫困，启发爱心。女排姑娘们参观以后深受教育，都萌生了要为贫困学生献爱心的愿望。他们捐出的钱共计50000元，买了文具，为一些贫困学生代交了拖欠的学费，并为他们预付了一年的学费。2002年，中国女排再次到郴州集训时，继续了他们奉献爱心的活动。在当地有关部门和郴州基地的努力下，我们举办了一场义赛，即希望工程爱心拍卖活动，将活动所得的120000元中的100000元捐助给了安和中心小学，以改善其教学环境。其余款项用于桥口镇中心小学的危房改造。2004年2月，中国女排捐建的安和小学希望工程教学楼正式投入使用，安和中心小学也更名为中国女排万华岩希望小学，并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领队李全强到会表示祝贺，他说，中国女排在日本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收到学校发来的贺电，受到很大的鼓舞，我们会再接再厉，取得更好成绩。他表示，这是中国女排捐资助教的开始。中国女排万华岩希望小学专门建立了展览室，在最醒目的地方陈列着中国女排全体人员的签名球。展览室介绍了中国女排6次夺得世界冠军的历程和学校发展的规划。万事开头难。2001年4月份开始集训以后，我按常规放在体能恢复和作风建设上，这两项都是队伍建设的基础，摆正思想作风，训练也就顺畅了。开好局，迈好步，得先打牢队员们的体能基础。体能问题一直是中国女排的症结，我们下决心走了两步棋。一是从国家田径队请来体能专家，帮助进行针对性的身体训练。二是找来了竞技体育营养专家杨泽怡教授，请他帮助改善膳食营养结构。排球运动员的专项素质十分重要，包括了速度、力量、柔韧、反应、移动等等。所以排球队员的身体训练有如田径训练，我请专家来帮助，会少走许多弯路。民以食为天，练以补为强。我们注重食谱和烹调的科学化，在饮和食上下功夫。一，尽量安排低脂肪的动物蛋白食品，比如牛肉、鱼、虾、田鸡等，尽量减少烹调用油。二，添加生吃的蔬菜，比如黄瓜、西红柿、卷心菜、水萝卜、胡萝卜等。第三是增加水果品种，添加鲜榨的水果汁，如草莓汁、橙汁、西瓜汁等饮料。第四是除了鲜牛奶以外，增加酸奶，因为有的运动员喝牛奶以后会腹胀，酸奶则可以避免。第五是保证每餐有8个主食的花样品种，增加面食，以帮助运动员摄入足量的主食。第六，增加早餐小菜的品种，增加午餐和晚餐蔬菜品种2到3种，增加豆制品菜谱。第七是提供训练中的加餐，加餐可以包括牛奶、酸奶、蛋糕、甜点、果汁、香蕉、西瓜等。训练是系统的，营养也必须系统化。队里奉了功，做到赛前谁喝什么，赛后谁喝什么，都进行1对1的督促，时间长了就转变成为运动员的自觉行为了。运动员也感觉到和以前有差别了，训练劳累恢复快，训练效果很理想，强度、密度和总量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取得成绩的关键在训练，在技战术、身体素质和心理能力的准备上。但是，没有科学营养保证的训练，会妨碍到运动员的持续发展。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笑对人生》陈中和自述。新一届中国女排在一系列比赛当中的亮相，尽管是毁誉参半，众说纷纭，但是总体情况还是良好的。在那一段时间，中国女排究竟经历了哪些？我们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大战一触即发。 2010年2月25号，温哥华冬奥会进入第13天的争夺，中国短道速滑女队第六次冲击女子3000米接力的金牌。决赛共有4支队伍，另外3支是韩国、美国和加拿大队。队长王蒙当仁不让，担任第一棒，之后是周洋、张慧和孙琳琳。中国队由于半决赛打破了冬奥会纪录，成绩最好，所以在最内道出发。 比赛开始，王蒙迅速向前冲。 发枪之后，王蒙很快确立了一定优势。中韩两国选手都在寻找机会实现超越，在交接棒时，在过弯时，他们交替领先。 看王蒙， 王蒙最起速， 周洋。周洋这边是超回到了第一位的位置上，而且这个交接棒非常的有力，又是一次碰撞。 倒数第5圈，韩国队的金敏京交接之后从内道超越，但他在尚未完全实现超越的时候干扰了孙琳琳的滑行，并且他的右手也有推孙琳琳的动作，导致孙琳琳的冰刀踩到了金敏京的冰刀上，险些失去重心摔出赛道。幸好孙琳琳稳住了重心，中国队之前保持的1到2米的优势不仅消失殆尽，更被韩国队一下落下了10几米的距离。 优势比较明显，韩国队获得了最终的接力优胜。 最终韩国队率先冲线，他们的教练席一片欢腾。韩国队在1994、1998、2002和2006年已经实现了该项目的4连冠，而中国队要第六次铩羽而归吗？ 这个动作裁判没有判罚吗？中国队已经提醒申诉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抡臂动作。 此时场边中国队的主教练李琰高举手臂向裁判提出申诉，裁判马上回看录像。2分钟度秒如年，两位裁判仔细确认了细节之后走向了韩国队，告知韩国队员139号金敏京用手肘阻挡孙琳琳，技术犯规，成绩被取消。 哇哦，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打破了韩国队对这个项目长达16年的统治。 他超越吧，我觉得并没有完全过去我，所以我觉得我正常我滑我的路线，但是他就是碰撞。 4分06秒610的成绩也打破了由他们自己保持的4分07秒179的世界纪录。获得集体项目金牌也意味着中国女子短道队成为了真正的王者。 升国旗我感觉是一种自豪吧，从心内心想唱。 我看颁金牌的时候你们都有一个动作， 超人吗？叫周洋设计的。 刚上领奖台的时候是弯道的动作吧，然后上去了之后就是一个超人。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北京冬奥会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共产生男子双人、四人、女子单人、双人4枚金牌。比赛伊始，运动员首推雪车奔跑启动，推行约50米后，依次跳入车中，快速收起把手，以坐姿滑行。2022，与我一起在风驰电掣中感受雪车的飞速与震撼吧。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